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那个，这展昭不会善罢甘休，万一他将此事捅了出去，那我们姚家的声誉可就全完了。 声誉？父亲，姚家有什么声誉？是鸿儒辈出还是德行远播？我怎么不记得姚家有什么声誉呀？ 姚之正讷讷的，越发觉得眼前的女儿竟似不认识般。又想了想，忽地打了个机灵，口吃道： 方才你不是说已经斩了展昭吗？ 堂堂御风四品，说斩就斩，父亲当我有这么大本事吗？ 姚志正又被呛住了，今夜发生的所有事情都透着一股子诡异和不合理，原本给他点时间，他一定会察觉出不对劲的，但事实上他开始也有过疑心，曼碧怎么会回来的？只是后来事情起得突然，一件接着一件，毫无转圜的余地，他整个就糊涂了。 曼碧， 姚志正口气软下来。 一家人你怎么反帮着外人设计自己妹子？一损俱损，晴儿固然有错，我必狠狠责罚他，只是当务之急。 父亲的意思我明白得很，父亲放心好了，展昭那头我自会让他闭嘴，至于青儿吗？ 说到此，姚曼碧的声音越发的温柔。 青儿想嫁给刘向晚容易，还不就是我一句话的事吗？ 夜色渐转稀薄，东边的空中泛出鱼肚色来，展昭终于坐不住了，疼得站起，向公孙策道： 先生，段木怎么还不回来？ 先前跟他说好了，我走了之后他尽快回来的，这丫头又跑哪儿去了？ 先生你且坐，我去找他。 哎，展护卫，那丫头那么能耐，一会儿能穿墙，一会儿能穿什么魂魄衫，我瞅着他绝不会出事，你还是耐心在这儿等着。 话未说完，外间已然传来熟悉的脚步声，公孙策呵呵一笑： 是不是说曹操曹操就到了？ 展昭被他笑得一窘，忙过去开门，抬眼看时，那一声端木便卡在了嗓子眼里，怎么也喊不出来。端木翠瞥了他一眼，笑嘻嘻道： 哼，怎么，我换了件衣裳你就不认识了？ 声音自然是端木翠的，但是通身的打扮，尤其是那张脸，明明是姚曼碧的。展昭叹气： 你换的衣裳可不是谁都能穿的。 那是自然。 说话间很是得意地进了屋，在公孙策对面款款落座，端的是仪态万方，然后饮茶，一只手擎起茶杯，另一只手微微抬起，以袖遮面，小口瞎饮，眸光自袖顶往外溜，见公孙策看鬼一样看他，不慌不忙地回以嫣然一笑： 端木姑娘，你赶紧换回来吧。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过个十天半月再换也不迟啊。 公孙策默然，脑子里有什么东西轰的一声塌了。过个十天半月的，让他每天看着这位根本不优雅的姑娘如此优雅的饮茶、行路、说话以及嫣然一笑。公孙策出汗了，求救似的看着展昭。展昭苦笑，想了想叫他： 端木，借一步说话。 干嘛？有什么话是公孙先生不能听的？ 我不想听。端木姑娘，也许展护卫有要事，你快去。 端木翠不情愿地哦了一声，跟着展昭出门。展昭反手把门掩上，将端木翠拉得离屋子远些。 你还是快把这件什么魂魄扇子脱下来吧。 哎呀，好端端的干嘛要脱呀？ 端木翠漫不经心地拿手指烧着发梢，烧得展昭牙痒痒的。 我多穿几天，又不是经常能穿到的。 听公孙先生说，这魂魄扇子是姚美人仅存的魂魄幻化，终究不是什么普通扇子，穿着怕是不好啊。 啊，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。哼，姚美人的魂魄是被人打散了的，虽说被我聚合成形，依然脆弱得很，不能行路，不能害人，是我用符咒帮她幻化成扇子的，跟普通的扇子根本没什么两样。 怎么没有两样？他是能听见的吧？ 听见又怎么样啊？ 他也能说话？ 不能，只是我在姚家时见了他的声音。哎呀，只是声音罢了，说话的依然是我。 展昭哦了一声，调子拖得老长。 哦，这可麻烦了。 怎么麻烦啊？ 我有些话想私下跟你说，让别人听去了终究不好啊。 什么话？ 刚问出声，端木翠便明白了，面上一红，嘟囔道： 那你过几天再说就是了。 说着扭身就往屋外走。展昭眸中闪过一丝促狭的笑意，虚拦他去路，迅速低手轻声道： 端木，若此时抱你，抱的是谁呀？ 说着也不待端木翠回答，伸手就要去揽他的腰身。下一刻端木翠尖叫道： 啊，不穿就是了嘛。 公孙策正在房中等得无聊，忽地听到屋外尖叫，吓得一个机灵。再然后走进来的终于是原生态的端木姑娘了。公孙策一阵欣慰，向跟在后面的展昭露出赞许的神色。看吧，还是展护卫有办法呀。展昭不置可否。端木翠手中虚脱一件扇子，飘渺隐现，直如云气。他径自走到桌边那盆芍药前，默念法咒，须臾那云气转了形状，复作人形，赫然便是姚曼碧。端木翠舒了口气道： 唉，这一夜你也累得很了，一时三刻间便日出了，你回到芍药中好生养着吧。 姚曼碧不语，蓦地咬住嘴唇，重重跪下去，叩头不止： 端木姑娘开恩，你如此做法，青儿是必死无疑的呀。 他怎么会死啊？他设毒计陷害展昭，不拿别人的命当命，只是为了自己活命，这么怕死，怎么着都不会寻死的，你尽可放心。 公孙策先还听得糊涂，此际明白过来： 端木姑娘，你回来的这么晚，又干什么去了？ 端木翠不答，却向着姚曼碧笑嘻嘻的道： 你放心吧，你妹子若死了，我保准给她多烧纸钱，比她准备给展昭烧的还要多上许多，烧她个七七四十九日，不算亏待她吧。 嗯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袭风霜傲一山。